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6月21日星期日嘅晚上，今日咧有好多人，有爆石啦，有尼地亚 Sam 啦，有糖水，同埋好耐唔喺度嘅思华姐姐，大家好， 大家好， 系各位你哋好， 系，大家好。 讲之前咧，我又想同你哋讲下啦，嗱，你哋都系男士啊，其实你哋知唔知香港今日系父亲节噶？ 系， 嗱，咁我谂我哋话俾香港嘅朋友听，其实我哋唔特别讲咧，一来父亲啊，梗系冇母亲咁巴闭啦，二来其实澳洲根本就唔系呢个就系父亲节，呢个香港人系。唔知噶，因为咧，澳洲父亲节你知唔知几时啊？ 知屁咩？冇人同我庆祝。 咁惨，你嗰啲细路仔系first Sunday of September， 即系九月嘅第一个日啦。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唔讲父亲节啦。不过今日点解香港啲人即系都会比较报纸啊？你哋都睇到，但系都想同香港嘅朋友分享咧，就系其实就算系父亲节呢个咁嘅普天，即系大家都庆祝嘅节日，其实澳洲同香港都系有唔同噶吓，母亲就一样。 是父親不同啲嘅，真係奇奇怪怪。嗱，咁今日咧，我見到一份新聞，我覺得好有趣，咁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好新鮮嘅就係咧，北韓咧就報道咧成功研究出用人心提煉咗一隻藥咧可以醫艾滋嘅。OK， 好似話乜病都得喎。 係啊，咁呢隻藥係乜病都醫到嘅，因為咧基本上咧，你知道北韓咧，你知道叫樣樣嘢都同南韓對著幹㗎啦，依樣好正常啦，係咪？咁佢今日就出咗一個傳媒稿咧，就基本上就話啦，因為南韓嗰個依個嘅中東 MERS 啦，就好示弱啦。咁但係咧，北韓咧就唔怕嘅，因為北韓咧就研究咗用人心咧研究咗一種藥叫做咧金蛋二。OK， 咁呢只金蛋二咧，依只藥咧就可以醫沙士啦，醫 AIDS 啦，而依個令到南韓頭暈身興嘅依只即係中東病菌咧都可以搞掂嘅。OK， 蠢醫唔醫到？ 梗系乜都得啦，北韓 蠢到依度啊！ 即系我睇到依段新聞嘅時候，其實即系得啖笑啦。OK， 跟住但系諗翻，其實咧可能澳洲啊或者外國睇香港依壇咁嘅政改投票結果都係咁樣冷笑三聲喎。 唔係嗰日政改投票嗰日咧 ，ABC 有播 係嘛？咁佢用咩角度去講依樣嘢？係你覺得佢冇去complain 嗰班泛民主派定還是點樣？ 冇 complain 就照報咯，但係咧， 我香港拒絕中國咁啦。 係唔係？但我唔係好中意佢即係佢兩邊都想報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咧？你聽落嘅感覺咧，就可能依個比較複雜啦，就側重咗好似係講到咧香港人否決咗一人一票選舉嘅權利咁樣咯。 因為啲鬼佬蠢咯。 唔係即係你唔留心聽嘅話，你會覺得係咁樣咯。 你根本就唔了解。爆石你又讲起关于呢个医药嘅问题啦，药嘅问题。咁呢一个呢就是我下个礼拜返香港嘅原因。咁点解我返香港呢？其实呢我就有一本新书就会喺书展嗰度呢。咁我2010年呢嘅4月啦。咁突然间呢就发觉爸爸就阿细佬打电话嚟，原来呢我爸爸就喺大陆系重病，而且就做手术失败，就差唔多死。咁因为我爸爸其实有胃癌。咁然後咧，佢唔應該喺大陸嘅醫嘅，但係因為佢喺大陸咧就做生意做咗好多年，而且都識好多醫院嘅人，甚至識嗰間醫院嘅院長，而且佢曾經做過一啲眼部嘅手術咧係非常之好嘅。咁佢根本就佢係一個好獨立嘅人嚇，佢就自己入咗醫院都冇話俾我哋聽。咁後來因為佢差唔多離樓啦嗰日，咁佢個工人先打電話俾阿細佬，細佬先打電話嚟澳洲。咁我記得當時係2010年嘅4月30日，我即刻嗰日就翻咗去中國就睇佢。咁由此就經過一段好漫長嘅非常之痛苦嘅一段個階段啦。咁就好辛苦地，我一個人喺中國，我從來未試過喺7日，最後將我爸爸好辛苦咁運翻落嚟香港。咁我呢本書咧，其實就係全部記錄我呢一個嘅真人真事嘅事蹟。咁而家講翻起嚟都係好傷感噶。咁裏面係有非常之多恐怖嘅嘢，咁所以我呢本書就叫做《地獄醫療逃亡實錄》。咁呢一個咧，一方面係我爸爸嘅重病啦，第二方面係我 第一次咁近距離地居住喺中國，而且睇住佢哋嗰個恐怖而落後而不文明，而且毫無人性嘅一個醫療啦，我就覺得非常之感觸，同埋覺得中國人嗰個人命真係命如草芥啦。咁即係我哋屋企都唔係話好窮，亦都有能力翻返去香港。咁翻咗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本來諗住送爸爸入去私家醫院，但後來都覺得，因為如果係長期喺私家醫院，可能都會係好貴嚇，咁所以咧就送咗入公立醫院。咁所以其實咧，我爸爸係喺公立醫院咧，就跟住住咗係三個月，即係僥倖地咧就冇死到，仲喺香港嘅公立醫院咧又做咗，佢喺大陸做咗兩次嘅手術，喺香港嘅公立醫院都做咗兩次嘅手術，係一個月之內係做咗差唔多四次嘅大手術啦。咁佢好僥倖地就係即係過到關啦，但係當然係比大陸嗰個醫療係做到七零八落。而我最重要嘅感覺咧就係、是，雖然我爸爸喺香港個公立醫療，但係嗰個待遇啊，同喺大陸咧，即係可以話係有天淵之別啦。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突然間覺得，同埋我當時係喺香港好長時間，我已經差唔多二十年冇喺香港咁長嘅時間咧。原來突然間發覺係香港，無論係變化得幾唔好啦嚇，所謂喺呢個政權移交之後，但係都同大陸比係有好大好大嘅距離。而且佢嗰個文明同埋對人啊，對人命、對人嗰個價值係有好大嘅唔同。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好大嘅感觸同埋好大嘅感動。咁同埋咧，就突然間覺得，第一我係來自香港，第二我應該係我不嬲都係一個關注社會嘅人。不過因為住咗喺澳洲咧，根本就唔可以係做到啲乜嘢啦。但我記得我2010年到2011年，我來回香港十次啊，一年幾以來，咁我自己就覺得，我對香港當然有責任，我對香港原來係，就係、是、因為呢件事件而係非常之大嘅感慨，同埋好強烈地覺得原來係好愛香港啊，同埋好唔想香港咧係變成大陸咁樣一個完全戰士人命嘅一個地區同埋國家，同埋我喺裏面見到佢嗰個醫療係親身地體驗到。我記得我當時寫呢十幾篇文章嘅時候，我喺信報咧每個禮拜寫一次，每個禮拜寫五次係一個年代嚟嘅。我收到非常非常之多讀者俾我嘅支持同埋鼓勵，同埋令我覺得香港人啊好大嘅温暖啊俾我自己，亦都係因為咁我建立咗好多同讀者嘅好良好嘅關係。咁本來咧就我有出版社話同我出書，咁我自己就話我想出呢本。即係關於爸爸病嘅嘢，但係我個出版社就話太過沉重，我唔想同你出。咁於是就出咗我另外一本書。我諗如果一路有聽我節目或者睇我嘅作品嘅都知，嗰本就叫《港女講食》，但係其實都係講香港嘅變化嘅。咁但係我堅持我話我好老實同你哋講嚇，各位朋友，我覺得呢本書我係寫得係最有感情。我記得我係一個好傳統嘅人，我係用稿紙寫稿嘅嚇。咁啱啱好得意啊！我爸爸喺東區醫院，我就住喺東區。我好多晚寫稿嘅時候，我係睇住間醫院㗎。我差唔多感覺到阿爸爸就喺裏面。嗱，有幾次係差唔多死嘅。我記得我一路寫嘅時候咧，好多次啲眼淚咧一路滴落啲稿紙嗰度嚇，係一路咁樣寫，一路係即係咁樣寫，係好大嘅感觸嚇。咁事情已經過去啦，五年前㗎，其實係嚇，而家已經係2015年嘅六月，我好僥倖，我爸爸仍然係健在㗎嚇，但係咧我必須要將呢一件事講出嚟，尤其是而家香港嘅變化好大，越嚟越接近大陸嘅時候咧，我必須要出呢一本書，就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要香港變成大陸咁，我希望盡我一己。最微小的力量在澳洲或者香港将我所知所见所感受的写出来。我希望今次书展呢就是多些人买这本书。而最重要的是真真切切地看大陆一个怎样的国家，他是怎样对待一个人。而我们无论我们怎样去 complain 香港香港相对来讲，我成日跟各位讲的，其实我已经话过给你听，无论我们怎样说香港，他总是比大陆不知道好上多少倍。又或者比世界好多地方唔知好幾多倍，咁呢一個亦都係我五年以嚟啊，自從爸爸病咗之後咧，我係參與咗好多喺 講香港嘅事務，或者我自己又參加咗一啲嘅即係播音啊、廣播啊等等。咁所以我今日嚟，我唔係淨係想賣個白，我真係想話俾各位朋友或者我哋嘅聽眾我有啲同學啊一路聽我嘅節目，我想話俾你哋聽，呢本書係我真真實實嘅一個嘅人生嘅記錄，亦都係因此咧，我係更多地關注世界同埋香港。中國嘅事務，咁所以咧，我以後會繼續係咁樣落去。我而家亦都係一路寫緊另外一啲嘅作品，但係我希望，即係各位支持我啦，咁同埋了解多啲中國同埋香港啦。 個書展咁大，咁喺邊度可以買到呢本書？ 我呢一個係清新文化出版社。嗱，我因為我出版社咧，而家仲係睇緊即係嗰個位置啦，佢而家未知㗎嚇。 Okay. 因為嗰個書展最後嗰啲，因為我有講座啦，有簽名會，亦都有。即係賣書，我會企喺度，即係同啲讀者傾下偈。咁我好希望各位支持我，同埋關心香港。 你會唔會喺節目透露你書嘅內容啊？定係你會諗住？ 我可以嘅，不過因為今日本來係講政改嘛。其實呢本書我大家都了解我，我唔係一個吹噓嘅人。呢本書係我自己認為寫得最有感受，而且我啲同學、我啲讀者同埋我啲朋友。是非常喜意呢本書的，仲要各位留意咧，我爸爸其實第一就逃走了，第二是香港人，第三佢都係唔係窮到絕境，但我是見到很多很多在大陸那些很窮的人是點樣慘咁樣係被拒諸門外，而且我在呢一度都要話俾各位聽，我爸爸在那間醫院度唔平噶，差不多10,000元人民幣一日。 哇，咁貴！ 人民幣，因為佢用很多進口嘢咧， 拍得住養和喎、 哦。拍唔得住養和，但拍得住香港嘅一啲唔係養和嘅私家醫院，而且佢係好恐怖，就要你俾上期㗎，即係譬如佢你一入醫院咧，佢就要俾你，譬如你俾50,000先，到你用到2-3萬咧，佢就追你，即係每2-3日咧就會追你一次錢㗎。佢啲醫生咧主要就唔係負責去醫你，而係醫生會行出嚟追你錢，咁你一定要交咗。有若干，譬如有10,000元喺個 account 度咧，佢先會繼續有下一步嘅治療咯。嗰種恐怖法或者嗰種，仲要係嗰種醫療咧，係低劣到咧，即係我未見過咯。我喺我住過公立醫院，我亦都住過最好嘅私家醫院，但係同佢比，你係完全冇辦法想象，即係變咗你會覺得哇呢、這個咁嘅國家，仲有嗰間醫院其實係市內最著名嘅醫院嚟。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咧，呢一個係導致各位可能你都唔知點解呢一個師奶要咁乜嘢。一來我不嬲都關注世界狀況、社會嘅嘢，但係呢一個係完全扭轉咗我喺2010年之後整個嘅人生嘅一個嘅方向，可以咁講。 即係當年阿思華，你知道更加多嘅資料嘅時候，就可以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可以再去 promote 下，亦都俾全同埋都俾聽眾知道啦。OK。 我覺得好值得講，因為我發覺好多香港人咧，由咗上年翻香港咧，即係佢哋個心態都係，尤其是我呢輩人咧，就覺得係 咩？你呢輩人啊，有幾老啊？ 即係我呢輩人，我啲朋友咧，好多都覺得即係有一種依附強國嘅心態嘅，即係覺得黐住大陸係冇衰嘅，或者諸如此類，仲係有呢個夢喺度喎，即係我自己對中國了解唔好深啦。咁但係即係佢哋都唔深嘅喎，反而所以佢哋好似我有個同緊有反而有啲好多係翻過去大陸嘅朋友咧，佢哋就會有另一種睇法。通常喺香港嗰啲人咧，反而會譬如我啲朋友全部都反對雨傘運動，10個中10個都係反對，都係唔支持嘅。 今日我先同我老公講咧，我話即係我哋最近見到好多政改嗰啲嘢，我成日同我老公都講政治嗰啲嘢嘅。咁我自己就話一個民族啊，無論香港或者中國咧，最仰慕嘅人就係有錢嘅人咧。你都睇到呢個民族嗰個質素。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其實今年係英國嘅大憲章啊，2015年嘅大憲章嘅一個日子，所以英國啊，人哋係喺。唔可以話大事慶祝，但係當係一件大事咁樣做，因為嗱老實講，大憲章其實就係限制皇帝權力，而由嗰陣時開始咧，整個嘅英國嗰種嘅即係民主嗰個氣質啊，同埋氣氛咧，就一路推動全球，直至係500年之後啊，即係嗰個法國大革命先係世界上嘅另一個嘅高潮。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啊，有冇香港嘅人會知道乜嘢叫大憲章，或者有冇講過大憲章， 有冇知道大憲章？雖然我哋話叫做係曾經係一個英國嘅殖民地，而呢一個喺世界嗰個文明史或者喺個民主嘅歷史度係一件頭等大事，即係唔緊要啊！就算我哋唔識都，但我從來冇見過一個香港人啊，係會為另一個人，譬如阿 Sam 或者阿糖水，你哋能夠寫到一首好嘅詩，或者係作到一篇好嘅文，或者你哋係有好好嘅氣質，或者你能夠作到一首歌咧。好少香港人以你哋为偶像。嗱，明星系第二样嘢吓，明星系因为佢搵到多钱。但我自己就系一个咁样嘅民族，最大嘅成就，譬如佢哋中意可能嗰边个中国阿里巴巴嗰个主席吓，纯粹系因为钱，甚至唔系一个有钱嘅慈善家吓。即系譬如你话你有钱，我知苹果嗰啲有钱啊，有富可敌国。但系人哋系将会设置基金或者佢哋系有啲慈善项目嘅。譬如話 Bill Gates 咧，佢係願意死咗之後將佢大部分嘅身家捐出嚟。我哋讚賞佢除咗去揾錢得法，同埋佢有佢嘅新嘅 idea 之外咧，佢係對社會有好大嘅貢獻。我哋嘅小朋友，我唔知其他小朋友係點。我自己兩個仔女，我經常都話，一定唔係將最有錢嘅人當做自己嗰個偶像。但我諗我哋13亿嘅人，甚至香港嘅大部分人，我相信係。所以佢哋覺得李嘉誠係偶像，咁成日話佢就係即咩兩隻手賺錢，而最後係因為佢係首富。咁我成日話一個咁樣嘅民族，我哋能夠要求啲乜呢？當然我哋可以盡量講我哋嘅嘢去做多啲嘢，但係事實上我諗我哋真係好好地檢討一下，即係譬如頭先阿唐水你話啲朋友點解係咁啫？因為佢哋純粹從經濟。除了經濟，他就不覺得有任何東西是可以值得他們仰慕啊，或者是覺得是會追隨。所以我最近聽到黃毓民說那個呢，就是赤布那頭歸呢，我非常之感動。即是環顧幾十個議員說政改，你哪一個人做不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即是鏗鏘有力這樣說，為了要一些的理想呢，而即是灑頭顱拋熱血咧，我覺得我哋而家講起嚟而家好好笑啦。香港人講你同香港人講覺得你癲嘅添，但係呢一種咁嘅氣概咧，而家嘅人啊，連講都唔講得出嚟喎。 即係其實唔係淨係香港人係咁，我覺得係依個世代嘅人都唔係咁樣 operate， 唔係咁樣去行嘅咯。即係 唔係啦，我就覺得唔係啦。所以咧，我自己喺澳洲，我哋話前一排咪有呢個100年嘅即係 Anzac 嘅嗰啲嘅即係 celebration 嘅嚇，又或者我自己當時我就去咗堪培拉度睇到佢哋即係為呢一個嘅即係 Anzac Day 嘅100周年係好積極咁樣去即係做一啲嘅慶祝活動，又或者英國嘅大憲章咧，我覺得好冇錯。世界上可能好多人都係追隨經濟啊，經濟動物，但係成個社會係對呢一啲咁高尚、高雅同埋喺個歷史上咁偉大嘅事業咧，係予以好大嘅肯定，同埋喺小朋友度係會講嘅。會講，或者我見到係有好多外國嘅人同埋啲小朋友咧去嗰個嘅戰爭博物館啊，喺堪培拉嗰度，我覺得係非常好。咁但係你話喺香港，我唔知道有咩父母會咁樣做咯。我諗我哋真係要做多啲嘢。 嗱，正好頭先阿思華講呢個香港人嗰個本質咧，我就話頭先咧就講緊，其實喺最近發生嘅呢兩件香港政治上嘅大事嚟讲，一就系雨伞啦，二就系政改啦，就好睇到香港人嗰个本质系点样。首先讲雨伞先啦，喺佢嗰个雨伞运动嗰个失败咧，其实好清楚就睇到，其实民主对香港人嚟讲系咩嘢，就是、nice to have 啫嘛。即系雨伞失败嘅原因就系咁样嘛，就系话即系民主系好，不过佢哋个愿意付出嘅代价咧就系低度，不过就唔好阻住我搵食，同埋唔好阻住我翻工，翻工都唔好啦。同埋撞爛玻璃咧都唔好啦，呢樣嘢係咪？呢樣嘢都叫會搞亂個社會啊！ 會唔會係參與嘅人係唔會咁諗咧？只不過係即係冇參與嘅出邊去評價依個雨傘運動嘅人會咁樣諗咧？ 哦，咁我相信係我講緊呢樣嘢，但係而家講緊就係話呢個失敗嘅原因嘛，就係話參與嘅人係少數嘛，而大部分嘅人就係用呢個標準去睇啊嘛。咁而佢哋自己唔去冲都唔紧要啦，咁有人同你冲你都立喊支持啦，係咪先？人哋去牺牲都反对，雨伞革命就睇到香港人呢个特质囉。咁去到政改喎， 乜到政改，哦，嗰嘅 OK 啦，咁你哋唔中意，即系唔愿意付出，为民主付出嘅，即系学成龙话斋，咁你中国人要管嘅，咁你俾共产党管啦，俾你一人一票选特首啦，有票都唔要，啊，咁佢哋又反对，咁即系点咧？咁你再睇翻就系话，譬如话香港人个身份问题咧，其实都系咁噶，你要香港人去，你话啊，香港人系一个民族。咁到你要香港人真係去愿意为呢个民族而牺做一啲牺牲，例如话去保卫个国家啊，付出军费啊，你觉得香港人会唔会呢？即係香港人一定係唔肯制啦。咁但係到你叫佢做，但係佢又好觉得自己一个香港人同大陆人系一个区分嘅。到你真係要叫佢做大陆佬嘅时候呢，或者叫佢做大陸婆嘅時候咧，佢又會同你反面嘅喎。即係其實香港人就係一樣咁樣嘅嘢。 加啦，唐所，你估港豬呢個名係浪得虛名啊？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又好現實嘅喎。你講緊係一種，你唔係喺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我哋唔喺嗰度生活嘅時候咧，即係揾餐硬仔，真係都辛苦過人嘅時候，你同我講影響到我生計，跟住去追尋理想，我真係同你講話，不如你返回現實啦，不如你即係踏踏實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仲好啦。即係我覺得係如果我哋係生活喺嗰個環境當中，或者係直情喺嗰個階層當中啊，或者係基層上面裏面咁樣睇嘅時候，一定會係咁樣㗎喎。 頭先阿唐水嗰度，我想回應一下呢，其實你講個第一個大前提呢，你話可能你係入咗去嗰個雨傘革命裏面個廣場啦，你話啊民主係好嘅，不過唔好阻住我搵食，但最大問題係香港好多人連呢一個大前提都反對，根本就話民主唔好嘅。你睇下，即係連葉劉淑儀都話嚇民主可以選到希特拉。佢當然啱或者唔啱，我哋學理上或者實質上都可以同佢搏，即係可以辯駁啦。但係一個咁樣嘅高官可以用啲咁樣嘅即係荒謬絕倫嘅説話去欺騙群眾，而仲有人真係選佢出嚟，嗱佢係直選議員嚟㗎啦。咁你就知道呢一個即係香港人嗰個質素咧，甚至係需唔需要民主咧，有人都會同你話唔需要，甚至係唔好嘅。咁呢點係令你覺得哇，真係有冇得救咧？仲咁不過幸而一般人咧喺口頭上咧都答應嘅，但係就好似你咁講啦，如果揾阻住佢少少路啊，唔好話揾食咁巴閉啊，可能架車阻住佢，塞住佢少少車，佢已經喺度媽媽聲。咁呢一個就係令我哋覺得好 frustrate 嘅地方咯嚇。 嗱，咁其實我覺得一班咁樣嘅人咧，其實你話而家你睇翻政改之後啦，即係我覺得其實有四個人咧。揀咗四個人，我覺得呢四個人可以話係香港政壇精英嘅，甚至我覺得係應該係四大才子嘅。 係咪發叔啊？係咪發叔啊？ 呢個係少咗發叔嘅咩？嗰句嘢叫咩？ 等埋 發叔啦，等埋發叔先啦，係嘛？ 有清流。 第一件就係曾鈺成，咁佢喺政改之後，佢提議出嚟嘅嘢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要放眼2047，重新定義2047之後嘅中港運作模式同埋佢兩者嘅關係。第二咧就係、是、一定係黃毓民，黃毓民咧就從來都係主張全民制憲嘅。第三咧就係陳雲，佢咧提出咧就係要基本法永續。咁第四個咧就係黃之峰，佢亦都係提倡全民制憲嘅。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講香港混咁多政治人物之中，呢四個都算係即係才子啦，同埋即係政治觸覺最敏鋭嘅其中四個人嚟。咁你總結呢四個人講嘅嘢，其實可以用一句英文五個字嘅 phrase 去總結佢，就係、是、其實佢哋大家就話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重新開始，即係話咧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2015年呢30年咧嘅港人治港基本上失敗咗嘅。咁你睇翻呢班村民啊，一班咁樣嘅人，其實你要管呢班人，其實真係唔難喎，我覺得。咁其實真正嘅問題係乜嘢咯？咁又要由歷史開始講起咯。咁你睇翻97年前鄧小平時代講馬照跑，舞照跳啊，要香港留住啲資本家，驚香港嘅資本家走咗啦，咁就會香港咧就會變成一個空殼啦。所以咧，去到97年後咧，第一屆你睇到第一屆特首咧就由資本家出任嘅，咁之後就係、是。第二任就是 AO 啦，第三任就是土共啦。但是其实你看到在共产党的思维，其实你看到在中共心目中什么是资本主义，由一开始由邓小平年代开始，就是其实在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由资本家管治的社会 就叫資，就資本主義就由資本家管治嘅，即係由佢哋當年最粗對資本主義最粗淺認識開始啦。咁去到真係由 AO 同埋土共作為一個行政領導嘅時候，其實你睇到最大問題就係話冇人做一個可以做一個公正嘅利益分配嘛。咁喺呢個冇網管嘅情況之下，咁嗰啲以地產為首嘅利益集團咧，就對香港人嘅就剝削咧，就去到一個殺雞取卵嘅程度，即係基本上係你諗下住農屋，住到喺農屋入面俾人燒火燭燒死咁樣，呢啲咁樣嘅情況會喺一個咁樣嘅城市嗰度出現嘅。咁再加上2003年嘅殖民政策行咗十年，然後再加上左交嗰日報泛民，包括人民力量呢啲反對派助紂為虐，咁跟住先至逼咗一班叫做本土勢力嘅嘢出嚟啫嘛。 我唔係唔同意你啊，我只係想補充一下咧，即係鄧小平或者一眾共產黨人嗰個愚昧與粗淺咧，佢除咗係以為香港或者任何一個地區，只要俾一個資本家或者某個資本集團去即係管治，咁就叫做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咧有長久嘅一種嘅自我完善嘅一個歷史。共產黨人都從來都唔讀歷史，亦都篡改歷史。而佢將香港咧最討厭，我其實當年一聽到已經好討厭嘅就係馬照跑，舞照跳呢一個咁，我直情覺得就係、是、我唔係話下流，而係咁淺薄無聊，同埋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就所謂用六個字，而全部都係呢啲咁樣嘅聲色犬馬嘅東西嚟到概括咧，即係嗰種咁樣嘅眼界以及嗰個歷史觀咧，你已經見到呢啲係何等冇料到嘅人，而到最後咪自己喺度自我作戰或者作戰香港人。即其實咧，唔知道你哋當年覺得點啦？當然你哋當時好細個，但我當時一聽我話，點會你會將整個嘅資本主義制度係化做呢六個字㗎？你以為人哋淨係日日去跳舞就可以賺到錢嘅咩？當然唔係咁啦。資本主義最講其實就係一種合約制度或者誠信啦 ，at least 係咁啊，或者法制。但係佢就係化做呢六個字之後，於是咪鑑生咁樣去做好多醜醜陋陋、核核突突嘅嘢，而導致佢而家咧喺大陸啊。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因為唔 develop 得好，所以佢嗰種咁嘅假啊、偽啊、劣嘅嘢一路係咁樣，係導致佢自己成個國家嘅即係嗰個信譽啊，或者誠信完全冇曬，佢唔會做得成生意。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即係非常之啱嘅一個比喻就係用馬騮去管人咧，係一定失敗。 唔係佢哋講呢個嘅時候，好似有少少背景嘅嘛，驚嗰陣時成日驚話會將大陸嗰套。佢會將大陸嗰套搬嚟香港啊嘛，所以佢就話要保障香港人嘅生活方式、生活不便，佢係咁嘅意思咯。 方式絕對唔係淨係馬照跑、舞照跳㗎，勤勤懇懇、自我創業、自能夠向上流動。呢、這、一個如果你真係要講嘅，都係獅子山精神啦。雖然係即係雖然係粗淺啲，或者係太過自我啲。 冇咁型啊嘛，獅子山精神照舊咁啊，係咪先冇咁型啊嘛？ 香港人其實最大的特色，我諗係一種奮發圖強啊！即係喺一種好艱難嘅環境之下，佢自私。 好 hea 嘅，好多都好 hea 嘅，其實。 我可以好話俾你聽，咁全世界都有人好 hea， 但你 compare with 好多地方咧，香港人，佢聰唔聰明，即係做嘢做得聰唔聰明係第二回事，但係一啲都係算係真係奮發圖強，尤其是喺我自己係戰後嘅一代咧，我真係可以，我諗我認識嗰啲人咧，hea 嘅人我真係好少見。 真嘅 hea 嘅係阿 Sam 同埋我依一輩嗰啲先會係 hea 嘅啫嘛，我相信係，因為就係以前。辛勤補老嗰班為我哋打咗天下，跟住我哋嚟喺度喺度 hea 喺度敗曬啲嘢噶嘛。 講翻個政改先啦，其實當年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好清晰就係話，其實當年共產黨充滿信心，就諗住1617嘅時候，即係就俾你香港人直接選特首，即係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嘅文件都好清晰咁樣講，就係話哦，到時候係你哋香港人內部嘅事，中央係唔會插手嘅咁樣。咁但係點解今時今日會反口呢？就好明顯就係發覺，喂，原來搞掂咗個經濟，但係內地嘅政治制度同埋所謂嘅文化係仲未能夠追得上香港。咁 你咩意思啊？咩叫搞掂咗個經濟？ 佢哋 唔係，因為其實內地一啲主要嘅城市，佢嘅例如好似上海啊、北京啊、廣州啊，其實佢哋嘅生活素質同即係物質上嘅生活素質同香港唔係相差太遠。咁你話喺經濟嘅發展上，當然貧富懸殊好嚴重啦，但係即係你話純粹喺物質上，其實同香港嘅差距唔係話真真咁，但係反而個真正嘅差距係在於即政治上啦，即係你四個現代化就冇做到第五個現代化嘛，就係、是、政治制度現代化嘛，咁變咗就係話發覺喂唔掂喎，如果而家俾香港會有民主嘅話，就反而會即係井水犯河水喎，咁而家講住彈弓手啦，咁所以其實頭先阿唐水都話咁你之後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咁呢個其實就係共產黨想做嘅嘢咯，即係想抹咗佢從頭再嚟過，想抹咗佢從頭再嚟過，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其實基本上成本基本法都係廢咗冇功噶啦。其實我覺得 已經差噶啦。 唔係，我覺得屌搞咁多，不如一個一制啦。其實我覺得共產黨索性話：，唔好搞啦，一個一制，可能大家仲好啲。哦，唔使嘈啦，唔使爭啦，大家聽日 安心翻工。阿 Sam， 我一定要同你講喎。如果根據我入過去中國，唔係住咗好耐，同埋嗰種即係慘無人道嗰種咧，如果你一個一制咧，真係我絕對覺得你係即係唔能夠完全體會到中國人嗰種痛苦同埋人命嗰個戰啊！如果你話真係一國一制咧，我諗真係睇下中國係點樣先啦。即係你唔好睇佢行出嚟嗰啲人點樣身光頸靚，但喺裏邊真係唔單止係烏煙瘴氣，係完全冇尊嚴嗰種生活咧。我唔會覺得我爸爸都係咁講啊，最近佢都話：，你點個立法會議員咁垃圾嘅，不如一國一制。我話你諗下你自己喺醫院度點先啦，佢即刻唔敢出聲。 唔係啊，唔係，但個問題，你而家叫一國兩制，其實咪即係一國一制，只不過係一國一制扮一國兩制啫嘛。 但係頭先唐水講到嗰個咩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咧，你就算四個人，其實四個人講嘅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個個人嘅意思都係唔同嘅喎，係咪？ 系啊，其实就系我先讲个结论啦，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五年后香港都应该系会消失噶啦。 唔系，我仲记得1997年回归嘅时候，Times 个头条系 Hong Kong is dead 啊嘛。 喂，咁你咁个糖水，你个结论系咁样，咁但系个点样会推论翻呢个结论出嚟咧？ 头先讲到本土势力嘅冒起啦，就因为系逼出嚟噶啦，有好多原因。其实嗰啲本土势力只不过系其实系民气嚟嘅啫嘛，系自发性好大程度上，即系所谓。本土派你話，譬如陳雲咁樣，佢只不過係喺 Facebook 度 up 咗啲嘢， 一個表象嚟嘅 意思。 佢只不過係推出咗，即係佢作為一個論述家，佢就話除咗即係《蘋果日報》講嗰啲之外，佢講第二啲，哦，第二啲都得嘅喎。咁跟住，譬如你熱血嗰啲，佢就係話佢真係睇住形勢去做啫嘛。所以其實好多批評就話，本土派咩，本土派咩咩咩嗰啲，即係基本上嗰啲理論全部都係有問題嘅。那個問題咧在於其實。其實黃榮達都講好多次嘅，其實咩係本土 反應彈嚟嘅，係個反射嘅作用嚟嘅啫，係對一啲問題嘅反射。 係啊，咩係本土派一？本土派根本就係識得企出嚟反抗嘅香港人啫嘛，就識得出嚟反抗維護香港利益嘅香港人啫嘛。澳洲冇本土派嘅，全世界冇一個國家會有本土派呢樣嘢噶嘛？你想象到澳洲會出現一個本土派啊？ 全世界都係有人維護本土喎，佢唔一定用呢個本土派個名字。 唔係， 澳洲都有人因為要外地，我有個咁樣嘅都極右，係咩 Freedom Party 咧？已經係因為你要維護本土人嘅利益而站出嚟咧，就反對一啲外來嘅。 所有地方、所有政黨喺澳洲嘅政黨都係維護本土人嘅利益噶嘛？ 呢個係咁樣嘅，因為澳洲裡面嘅本土派咧，其實已經本土矛盾咧，其實已經充分咁喺制度裡面已經表達咗出嚟，同埋 settle 咗，就係因為澳洲議會係兩級制噶嘛，即係下議院同上議院，上議院係House of State 啫嘛。咁所以其實你話你要本土你要劃圈嘅話，如果你係以 state 嚟到劃圈嘅話咧，咁喺 federal 裏面嗰、那個Senate 裏面就已經係 settle 咗噶。咁你好多嘢都喺嗰度 settle 咗。咁你話係地區性嘅，你話我依個 suburb 同嗰個 suburb 嘅，咁你咪算你 攤數。所謂香港嘅本土派係講成個香港嘛，其實佢係相對緊香港有好多利益、好多政客、好多政治組織。佢哋代表緊嘅唔係香港人嘅利益嘛，例如話共產黨嘅利益，其實本土派係冇呢樣嘢，即係唔係一個派別嚟嘅，只不過係有一班人佢醒覺咗，佢要維護自己嘅利益，佢 佢出嚟反抗啫嘛。 哦，咁你即系系个表征，唔系系个病征，唔系个病因咯。 系啊，咁你譬如当然有啲头目，但系嗰啲有啲譬如有做论述嘅人就系陈云，咁亦譬如你有行动派就系、是、譬如粤嗰啲人咯。咁但系本土派呢样嘢系就系、是、一班会走出嚟反抗、维护自己香港人利益嘅香港人啫嘛。因为点解会有呢样嘢咁新鲜咁走咗出嚟？因为之前从来都冇嘛，即系之前或者。是呢样嘢系好唔清晰咁样，好唔清晰噶嘛？嗰种政治代理嗰个情况系非常之唔清晰，所以就去翻就系话连月珍喺雨伞之后咧，我记好记得佢篇文咧，佢就到最尾佢嗰度写咧就话本土青年嘴角含着血丝华丽进场啊嘛，咁系咩意思啫？其实就系话，其实由1984年到2014年30年之后，香港人先至用英文讲就系 get a seat at the table， 即系话从来。香港人就冇喺呢个政治嘅游戏入面有任何嘅 say 嘅，由中英谈判开始，直到呢一刻就真係有本土青年可以代表香港人嘅利益，即係系参与呢个政治游戏嘛。 嗱、啊、呢、這个我同意，因为呢我觉得最主要香港人呢就懒惰，当然呢亦都系即係以为搵食大过天，於是就忘卻一啲其实有更重要甚至影响搵食嘅嘢啦。佢就系搵咗一啲所谓民主派嘅代理人，以为凭佢哋用选票选咗佢出嚟佢就帮你搞。原来最后30年来发觉呢班第一或者佢哋低能或者低智或者係有別有其他嘅即係狼子野心，而跟亦都有或者有一種陳雲成日講嘅大中華情意結，就避免同大陸抹面，於是導致呢30年民主路係兜兜轉轉。我相信而家新嗰一代呢已經完全夢醒，佢嘅爸爸媽媽有啲仲未夢醒下，即係我哋呢一代呢。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呢，正如你頭先所講啊，连月珍讲话，而家嘅新一代啊，必须要即系一定要进场。进场嘅时候咧，第一就赶走呢一啲所谓民主嘅代理人，而家由自己进场。但当然啦，因为时间都系好短啊，历练亦都短，咁而家只系一个新嘅开始。我觉得唐水讲得好有意思，或者俾我哋一个启发嘅就系30年，而家发觉。民主夢第一已經醒，因為你同大陸爭取民主，即係除非你真係同佢攣過嚇，如果唔係咧，你都係進進退退或者係迂迴曲折。但無論係點，而家起碼都知道第一，我再縮到埋牆角咧，其實我都冇路攞走，就唯有死戰啦。本來都唔想啊，其實大家都唔想，共產黨都唔想搞到大家咁樣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利益有好多嘅關係。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冇錯，而家第一，我唔會再靠任何人。第二，無論你叫唔叫佢做本土派，其實好簡單，就係爭取翻我哋香港人。我諗就算唔係民主，都係既有嘅權益。譬如話，係唔係可以自己決定翻嗰個嘅邊界，或者係每日有幾多人係即係接受幾多人入嚟香港？我相信咧，我今日都有準備到嘅就係，我覺得民主路啊，我諗遙遙長路。但係其中有一樣嘢咧，簡單嚟講或者最直接嚟講，我覺得有兩個方向係要做嘅。第一就係、是、爭取翻呢一個嘅必然要由本土批核翻外來嘅人士，即係話幾多人入嚟啊，係由香港嘅海關或者香港政府去決定。呢、這個係非常之困難，但係呢個必須要做。第二呢，我覺得迫在眉睫就是呢個普通話教中文。其實我覺得未來呢唔使咁高調嘅，好多嘢係日日夜夜煩緊我哋同埋影響住我哋嘅下一代。我覺得未來係呢兩方面係最重要。而呢一個呢唔好。 你講 係。係啦。因為普通話教中文而家好似我今日睇到就話七成嘅學校已經係推行緊。嗱，不過咧，我亦都想話俾你聽，我唔知係咪真，因為我有好多朋友其實係校長嚟㗎。我問過佢哋，佢哋話唔係，完全唔係添喎。佢話一成都冇。咁我點解我睇報紙啊，睇嗰啲網上嗰啲人，佢話呢啲可能係吹俾上面啊或者教育局度睇，咁變咗咧，我真係覺得究竟係咪咧，我而家都好 confusing 啊。但無論係點，我自己就覺得爭取民主真係一條好長嘅路，同埋慢慢去同佢即作對啦。但係有啲嘢係好離唔離地嘅，好實在嘅。其實我就覺得而家嗰啲咁樣嘅即民主黨或者民主派咧。好似而家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咁啊！呢兩方面反而係應該係最重要要爭取嘅，刻不容緩嘅。 作為一個離地嘅港豬，我有少少睇法嘅，就係其實從來都係政經一體嘅，政治就影響經濟， 嘅經濟影響民生嘅。咁頭先阿思慧姐姐講話，喂，你97年之前你哋都冇 say 㗎啦，亦都唔會話去爭取呢樣嘢點點。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嘅，因為其實97年之前係一個學運嘅高峰期嚟嘅。回歸之前嗰段時間，咁好多而家從政嘅人都係嗰陣時學運走出嚟㗎啦。咁但其實點解嗰陣時就冇本土派呢？因為嗰陣時英國佬管得好嘛，大家揾食冇問題，大家喂有時間揾下錢嗰個啦，係咪先？咁咪俾啲選票嗰啲人去搞咯。咁嗰時候未有一個迫切性去做呢樣嘢。咁97之後就發覺點解會而家就一批本土派出嚟啦？我好認同唐叔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一個病徵咯，唔係個病因咯。咁個病因係咩咧？病因係真係好在地嘅，好實際嘅。喂，個社會變得唔公平啊！我以前阿思華姐姐嗰輩可能話喂，個個都好努力嘅，因為梗係啦，有位上啊嘛，有明天有希望，好似而家大陸咁樣。个个都好上进嘅，个个都好发奋，个个都好打拼去搏机会，因为有明天有希望。 唔好咁样举例喎，喂 ，sorry 啊，嗱，你可以自己举例，我唔会觉得香港嘅以前似而家大陆嘅现在。No， 大陆其实而家所谓有位上嗰啲系某一小部分，系有某啲 network 某啲后台嘅人，我唔相信一般人民可以有位上。講完， 唔係你當然因為個人口咁大，你會有參差啦。即係，但我意思係整體上嗰、那個人民嘅生活素質的而且確喺近嗰二十年係不斷提升嘅。咁我覺得係一個事實。 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其實所以養成咗香港人就係一路有一個食政治免費午餐嘅心態咯。所以就係唔想做大陸人啦。但係我都唔會一毛不拔，對於我新香港身份，我亦都唔會付出任何嘢。 我想講個 point 就喺度，就係其實佢哋唔係想要民主，佢哋只不過係想一個好嘅生活。嗱，即係我哋頭先剛提到 Magna Carta 啦、大憲章啦，咁其實大憲章啲人話哇係一個民主嘅先驅、民主嘅基石，係，但係其實佢係點樣誕生嘅咧？其實佢都只不過係一個利益分配而產生出嚟嘅產物啫嘛。系咪？就因为班贵族发觉喂唔掂喎，大佬，你个即个皇权太大啊嘛。因为其实以前英国嘅皇帝其实某程度上系 first among the peers， 即只不过比较大啲嘅贵族嚟嘅啫。即通常基本上系咁样，同东方有少少唔同啦。但系大宪章嘅制定其实就话一班作为系一个利益分配嘅一个 agreement 嚟嘅，某程度上。 咁所有嘅民主嘅制度本身都系为咗每个人有更公平嘅利益分配，呢、這个都系一个目的。 所以冇错，我就讲紧呢个 point 就话，其实呢个先至系真正民主嘅起点咯。咁翻翻嚟呢度，翻翻香港今日，我唔会认为当然啦，我自己系好赞成嘅，即系对呢啲崇高嘅理想，系咪先？如果唔系，我个党点嚟咧？系咪先？嚟你阿 Sam 嘅党。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会觉得好实际上咧，就系你从雨伞运动就更加可以睇到就话，啲人真系唔关心你呢啲咁虚咁嘅 conceptual 嘅嘢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同佢讲法治，同佢讲人权，佢都已经觉得系好抽象。你仲同佢讲民主，大佬咩嚟嘅？即係佢會 care 就我層樓點樣，我有冇層樓，我揾一份工，我個社會係咪公平？點解人哋揸 Benz 係咪先？我彈波子係咪先？點解先？即係呢啲嘢先至係令到本土派會源源不絕嘅人嘅加入咯。咁往後其實好老實講，你問我，我覺得其實如果共產黨佢真係識得管治一個好似香港咁嘅城市嘅話，好似可以玩到英國佬咁高明嘅話，我覺得香港係好有潛質做新加坡呢個事實。但係好明顯過去嗰廿年已經充分咁樣體現到共產黨係冇咁嘅能力去做呢樣嘢，佢都唔識管呢個咁嘅地方。所以往後我會覺得老早啲講句啦，即係如果大陸嗰個經濟係依然可以強勢或者更強勢嘅話咧，我覺得香港嘅民主發展都係比較暗淡嘅。但係如果即係好話唔好聽，香港中國爆煲嘅話，咁而爆煲係影響到，我覺得如果大陸一爆，香港可能大陸，因為香港啲樓質就係根本 unsustainable， 一定會爆啦。如果樓又爆，股又爆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對香港嘅民主就會就有希望咯。 阿唐水，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點解你覺得係五年咧？嚇，呢個係咩 figure？ 亂噏嘅啫，五年呢個數字係 咪好重要喎？你唔知點解一個我咁有興趣嘅數字？ 你要聽我繼續嘅推論而得嘅喎。 好，繼續啊。 好，你哋先就講咗佢自己嘅睇法啦。咁我就想分析一下 各大政治才子嘅睇法，同埋喺台基本上喺台面上只係得一兩個建議啫嘛，就係、是、本土派嘅城邦論啦，陳雲嘅城邦論為呢個最顯著嘅一個建議啦。咁其次就係譬如港大學生嘅係咪港大啊？國族論啦，啊，咁 都 係城邦論 基上呢樣嘢嘅， 係都係，但係 基上城邦論 都係基上城邦論，但係佢係有啲分別嘅。咁但係 anyway， 咁城邦論嘅分析。大致上就是说一个从今以后香港呢就有以一个民主的方式一个就即是有一个互相制衡的机制比较公平的机制这样去做一个利益分配嘛。那就是说那在外交方面就香港中国就成立一个邦联大致上香港就是中国一个繁琐如果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呢这个邦联呢就可以向外扩展即是类似做一个大中亚共荣圈咁上下啦嘅意思即系话，咁万一如果中国出事咧，因为香港系一个邦联咧，香港咧就可以独立啦。咁呢样嘢咧，既有利呢个中国，又有利呢个香港，又有利于咧香港，中国可以继续利用香港咧嚟帮助中国现代化。咁大致上系咁啦，我呢个summary，我觉得都算系咁啦。咁其实我睇到呢样嘢咧。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咧就系、是、我自己觉得陈云咧就觉得华夏文化咧系足以建国嘅，咁我自己系有 question mark 嘅，咁我唔讲呢样嘢。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话你呢个 proposal 咧一定会有好多既得利益者反对，现行嘅香港嘅既得利益者，即系地产啊、AO 啊、泛民啊、左交啊会反对。咁但系最重要、最大问题呢、這个建議是什麼呢就是說基本上這個建議是要共產黨 OK 的以我自己覺得呢這個建議是絕對不是共產黨的思維咯首先你那個大陸出事香港獨立的人就肯定不會是習近平的想法了即如果我是習近平呢我剛剛上場我就不會覺得我就快撲街的就算是你說是他會不會覺得在太平盛世中国繁荣嘅时候佢需要用香港嚟帮助佢现代化我亦都唔觉得呢个会系共产党嘅思维囉。即係我从来对共产党嘅思维呢系了解好即係都比较差啲嘅。咁但係我慢慢呢都掌握到啲门路嘅而家做咗呢个节目之后。 但而家喺香港系 cap 水喎啲国企。即係香港系 cap 水。即係而家大陆好多国企其实即係香港嚟到 cap 水囉。 同埋放水，唔係 就 laundry 咯，即 係。係啊，但係佢唔會承認就係話佢唔會 吸翻， 佢會利用香港，但係佢唔會肯同你成立，即係唔會用一個邦聯嘅關係去對待你嘛。 唔係㗎，唔係㗎。 佢只會係佔領你嘅啫嘛，即係我唔知大家覺得 點。當然啦， 你覺得 共產 黨會唔會係覺得？是 OK 咧，即係 經濟上利用咯，唔會喺文化同埋政治上唔會。 即係唐水話會唔會讓你真係公然地有一個所謂邦聯呢一個咁樣嘅體制咧去建立？咁啊，照正路啦，好似唐水你咁講，我哋大家都唔係好認識共產黨啊，雖然即係都一路去注視緊佢。一般嚟講，冇一個地區，除非係即係就好似英國咁，即係咁多年嘅民主實踐咁有胸襟，佢都唔願意即係愛爾蘭嗰度去即係獨立啦嚇，蘇格蘭嗰度獨立啦咁但係即係以共產黨一啲胸襟都冇，當然唔會啦。但係我自己就咁樣睇，要嘅可能性係差唔多等於零，我真係咁樣諗，但係。第一呢、這個世界已經有變化啦我哋都叫做大好多社會已經係走咗民主嘅道路好多年。第二呢我唔係話共產黨係咪鐵板一塊如果到咗去影響佢嘅而家存亡嘅時候呢咁呢一個就唔一定機會係零嘅。仲有當然係睇下香港人付出幾多同埋點樣去爭取法啦。我會認為呢一個係非常空中樓閣同埋真係一個書生論證。但係 you never know， 有時世界上嗰啲嘢即係或者唔係用呢種形式存在呢譬如話有冇可能真係可以喺即係覆巢之下即係呢個中國外面真係容忍有一個可以令佢有利益嘅一個少少嘅香港，稍為唔好話一國兩制咁巴閉，真係稍為可以司法獨立。譬如話呢一個嘅終審法院真係仲可以比較司法獨立地喺香港度存在咧，我係非常非常失望與絕望，但係我 有呢個 hope 咯。因為事實上，我諗而家香港賴以為生，或者仲係可以有少少嘅俾大陸利用，或者我哋喺世界嗰個角度度係睇香港較高一線嘅咧，就係、是真係有一個司法系統咧，可以喺個終審法院咧，仲係有啲非中國人咧係即係嚟到主理嘅。嗱，但係如果佢繼續要插手嘅話咧，咁呢個係完全完蛋。我非常承認，而家香港係已經係一個非常危險嘅狀態，差唔多乜嘢都俾佢插手曬。但係好在喺呢個司法嗰度咧，仲係真係有少少人頂住，好少嘅啫。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令到香港同大陸有最大嘅顯著不同嘅地方。呢、這、一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 我覺得佢呢個理論係最理想噶，即係實行到嘅話係最完美嘅一個。 當然啦。 大致上係最完美啦，即係。係 啊。 其實你 甚至呢個係到台灣都可以一齊即係攜手合作嘅，即係唔一定係 under 一個乜嘢嘅旗幟或者點啊。總之兩岸四地啊，其實都係可以係一種即係共存共榮嘅狀態。不過共產黨會唔會有呢個胸襟咧？ 我 認為 我覺得有啲理想化咯，呢樣嘢同埋 當然係啊。 就算 你 一來 應該有啲理想嘅， 一來唔會騷擾你台灣，二來就係、是、就算你香港內部你都會睇到，如果真係行呢套嘢，你會有好大嘅分裂嘅香港入。一定是因為你會侵犯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嘛。陳雲濟另外提出一點呢，就是要永續基本法，即是其實跟城邦聯相連啦。咁其實就呢個問題，我覺得呢個提出呢樣嘢呢其實都是有問題的，就是問題就是話基本法而家都行唔到。咁你用點樣講永續呢？ 咁所以要同埋黃毓民嗰個一齊去搞嘅就係全民制憲啊嘛，即係重新製作一個基本法，然後就永續基本法，咁咪一齊冚棒上，再加上曾玉成嗰個方案2047，即係話，因為事實上到咗2017年咧，香港嗰啲樓約啊、樓宇嗰啲合約啊，係30年嘅啫嘛，做按揭或者好多嘢簽地契啊 whatever， 咁事實上你都係要考慮嘅，你唔可以側側膊嘅。咁到咗2018年嗰個人買樓嘅時候，想做30年按揭，請問點先？呢、這、一個根本就實際上需要解決嘅問題，而呢個亦都係當年中英談判要解決嘅問題，所以先要直接走去北京同北京傾話。我哋而家嗰啲樓已經係到咗即係一個嘅固定嘅年期，再唔續約或者有啲新嘅規定嘅話咧，香港係行唔到落去啦。呢、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先至係引發起整個嘅中英談判嘅一個起點。所以其實到咗最遲2017年呢一個唔可以唔諗。 O K， 咁講全民制憲啦，同埋全民制憲。嗰、那個點解要提出呢樣嘢，就係因為基本法有問題嘛，因為現行嘅基本法有問題，但係其實係 OK 嘅基本法，咁所以唔係陳雲都唔會話要永續基本法啦，係咪先？最大嘅問題你睇翻過去97之後到而家呢20年，最大嘅問題唔係話係基本法本身有問題嘛，而係基本法不停被踐踏，所以基本所以。同埋係冇人去尊重嗰個基本法嘛，而係 本嘢本身冇問題嘅， 係 一路係咁喺度僭建，同埋俾人大釋法係咁將呢個嘅釋法權俾咗去大陸，攞咗呢個主導權去解釋俾你聽，呢條嘢就咁解嘅，即係唔係好似你認為咁嘅意思咁樣咯？ 係咯，即係你就要講翻去話好多好多 N 咁多年前林恆子嗰篇文就係話。佢引伊索寓言嘛，就係話嗰只青蛙在呢個蝎子過河嗰篇文，因為呢個係香港資本，你要講翻就係中共同埋香港資本家嘅本性啊嘛，就係話哦，如果我哋而家重寫基本法啦，寫到佢好完美啦，咁係唔係中國會因此而尊重基本法而守法而唔繼續繼續滋擾香港，而香港資本家係咪又會唔去走法律啦，或者唔去收買呢個制度，而去企圖繼續剝削香港人咧，係唔會噶嘛？ 冇用 呢樣嘢，所以我覺得 中國憲法夠寫得好清楚啦，咪睇下搞 成乜事啊？有集會啊，搬遷啊，言論嘅自由， 坐住咯、啊，有集會啊， 睇下你同邊個簽約嘅啫嘛，你同嗰個人都永遠唔守約嘅人簽約，你咪真係好鬼蠢真係。中國咧，如果同外國簽嘅約就會好啲，因為呢個約死人哋。唔係，即係起碼佢都係會要依啊。譬如話你幾時要交貨咁都 OK， 但係佢同香港嗰個真係完全唔得咯。即係同外國嗰啲，起碼喺國際嗰啲合約度咧，佢都係，尤其是商業嗰啲合約，佢都係要遵守㗎。 糖水讲嗰个咧，其实咧，你不论系用咩政体咧，即系你用邦联又好，城邦又好，或者你话中央同地方又好，其实呢啲咁嘅抽象概念，其实千条万绪就一条，最多啲权力分配。咁你话城邦论或者用一个城邦咁啊，其实城邦同国家嘅分别喺边啊？只不过系同一个省咁有乜分别咧？只不过系嗰个自治权。去到边咩位啫嘛？咁基本法其实本身咧系真系赋予咗香港好大嘅自治权。即系如果你将成本基本法真系落实，逐只字都做到足嘅话咧，即系基本上香港同呢个城邦系冇乜关系，除咗冇呢个军事权之外，咁基本上系好接近陈云所讲嘅城邦。咁但系点解做唔到？系因为共产党一个揭子嘅本性啊嘛，头先唐水有讲咗，咁佢喺佢嘅迷思入面，佢觉得你同佢分权就系唔得，佢唔理你咁多。 呢啲系矛盾嘅，互相矛盾嘅。佢啲国策系，即系其实讲过好多次就系话，香港系香港系大陆嘅金库嚟噶嘛，但系你又成日想拆咗金库嗰度门喎，佢将佢融合埋一体喎，咁你点样保护你嗰啲财产咧？香港做，但系冇办法，佢控制唔到自己，呢个系佢本性。 系啊，系啊，冇 错。咁如果系咁咧，听咁讲， 教佢系要出嚟咗来搞。 系啦，如果佢本性如此，咁你其实同佢做任何嘅所谓立约系完全冇意思噶咯，即系冇，即系你嘥气嘅直情系。 嘥气，我都觉得系。 如果你能够做到，不如做翻以前嗰个基本法咧，无论点样系唔够完善都好，咁能够做到佢都很不错噶啦，系咪？佢都系讲明，即系渐渐系会有呢个普选噶嘛，佢都根本系讲到明噶。不過問題係佢個普選定義同你又唔同啫嘛，又由佢去解釋，然後三部曲又變五部曲，咁變咗我覺得同一個完全唔守約嘅人去合約立約係咪一件好可笑嘅事？ 咁我而家講，我覺得最有可能出現嘅情況啦，咁就講 details 啦呢樣嘢，咁又唔使講好耐嘅，咁但係咁其實你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呢？就係話其實而家人人都講本土啦嘛，你梁家傑又出嚟講我哋會係將來嘅方針會。是考虑本土，不过本土唔代表独立。连萧若元都讲本土啦嘛，咁佢开始定义，你会睇到所有嘅政团。 唔系，不嬲讲本土啊，我讲本土啦。 喺未来两三年咧，就会不停咁去讲咩系本土，去定义本土，界定本土。咁有几样嘢咧，我觉得大致上，泛民阵营包括人民力量咧，《苹果日报》咧。左交咧会做咧就系会本土优先啦，第一，第二就系河水不犯井水啦。河水不犯井水即系话我哋唔理香港人唔理大陆嘅唔支持大陆嘅民运。咁第三就系并非港独啦。咁我大概会系呢几点啦。咁呢几点咧听落去冇乜问题啊。咁但系譬如我举一个政策就系话新界东北嘅发展。咁呢样嘢听落唔错喎。嗱，你哋听你点睇呢样嘢先啦。你谂下新界东北嘅发展，香港经济又会受惠，咁你俾啲大陆人落嚟，又影响唔到香港啦。即系譬如你而家嗰啲水货客系喺上水嘅，滋扰到上水居民。咁而家佢哋去咗一笪新嘅地方，咁咪唔滋扰香港人咯？因为呢个新嘅地方嚟噶嘛。咁从此以后，香港人又会更加系会少关注大陆嘅民运情况。咁呢样嘢对中国政府嚟讲几好啊？咁 唔系啊，即系其实首先第一样嘢，所谓个本土咧，其实系我观察就系、是，其实所谓个本土就只系用嚟对抗全有个讲法好盛行噶嘛，就话、是、全国一盘棋，香港咧就系大陆嘅一部分，咁所以咧就系要全国嘅利益为着想，咁啊飘到啲大中华交噶嘛，咁但系个问题，所以就系为咗对抗呢一种理论咧，就会走咗本土出嚟，就是、本土优先。咁其实本身冇问题，因为的而且确，我都好反感就话，你冇可能叫香，你冇可能叫任何一个地方嘅人牺牲嗰度嘅利益，而系去到达成成个国家利益噶嘛，即系其实你呢样嘢系行唔通嘅。尤其是長遠嚟嘅都係行唔通嘅。咁你譬如話澳洲嚟嘅，我哋喺澳洲，咁用翻澳洲做個例子就係話，譬如話我啱去完好似 Tasmania， 咁其實 Tasmania 係又唔係窮到震嘅，但係比較窮啦，最窮個 state 咧，因為比較遠啊嘛。咁 Commonwealth 即係聯邦政府係抌好多錢落去幫佢哋，例如好似津貼佢哋嘅船 船費啊、船運費用都係有津貼嘅。咁呢樣嘢就可能係喺全國其他嘅地方度抽一啲錢出嚟，去補貼其他一個一個地區嘅地方嘅人。咁係可以嘅，但係就係你嘅前提就係咩？第一唔可以太過分啦。第二就係你要有 consent 啦，即係其他人要認同先得啦。咁就依個透過一個政治嘅程序去做咗依樣嘢啦。咁但係而家香港問題就話，喂，而家就話要你犧牲香港人嘅所有嘢，你犧牲你買層樓要貴啲你啲嘢，你工作嘅你嘅工作會俾大陸人搶曬，你要放棄你原有生活模式、生活價值，接受喺大陸人嗰度。咁而佢哋大頭到你就，哦，你係中國人，你係中國一部分，你需要為全國利益着想。咁而對抗呢一種咁嘅即係咁野蠻嘅行為啦，咁就所以要走一本土出嚟去頂呢樣嘢。咁我覺得成件事係冇問題，本土係冇問題。但係話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就嗌本土係唔係佢唔明喺度講緊啲乜嘢？即係我覺得之後我完全贊成，就是之後嗰個主調都係本土，就好似台灣咁樣，係要再即係本土化，以本土嘅利益為優先。所以我覺得往後嘅抗爭，其實你用民主嘅旗幟未必可以即係未必可以號召到好多人。但如果你用本土利益優先呢個旗幟咧，我會覺得係政治嚟講，政治上嚟講係比較一個明智嘅做法啦。咁啦，新界東北發展。你知唔支持阿 Sam？ 喂，新界東北發展係六個字，我都唔知佢咁嘢講乜。即係我可以同你講，喂，發展實係好嘅，點發展啫嘛？西九都發展㗎，係咪先？有成千億起條高鐵，係咪先？掘爛曬啲送井，啱唔啱先？快10分鐘，即係咁好唔好啊？ 其實本土優先呢個已經係必定㗎咯。但係如果你去睇翻細節同埋睇翻個策略，最後嘅戰線就係新界東北咯。因為你睇翻，如果新界東北佢係跟住呢、這個大陸嘅利益同埋藍圖去發展嘅時候，嗱呢樣嘢佢會受惠香港人，因為佢會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第二，佢會騰出一大片土地俾新香港人嚟住，呢樣嘢對香港人冇大影響，甚至乎可能減低對香港人嘅滋擾，即係話村民即刻受惠，但是长远来讲，这件事就是说地产那些财阀固然是受惠啦，村民又受惠啦，但是长远来讲，你香港人的身份就会被沟淡了，因为他可以用很多大陆人下来，譬如说举例300万大陆人涌来，新界都没炸到地方，或者100-200万这样下来， 哇， 那你长远来 喺嗰度發展一個城鎮可以容納300万人嘅話，就好大工程，即係冇翻十年廿年 咯，係啊，咁但係你長遠咪冇咗香港人身份咯。 咁佢嗰個殖民嗰個策略咪完成到咯？ 咪完成咗咯。咁咪中港一體化咯。 唔係，但咪住先，咪住先。你就算我咧 say OK， 你有咁嘅基建啊，但係你都要通過一日150个。名額呢樣嘢係唔會喐噶嘛，而家都做緊。 唔係可以，都唔係一定唔喐嘅。如果你咁樣話 有 新界嘅發展啊， 有好多啲。 我個意思即係話溝淡咧，依個係不嬲都做緊噶啦。但係你話即係同東北發展同溝淡，除非佢喺150个名額嗰度即係有鬆動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對溝淡冇影響。 我覺得佢可以用好多方法，即係好多名目、好多方法，例如話。俾佢今日過嚟啊，喺深圳居住落嚟做嘢啊，你諗都諗到100万种方法可以咁做咯、啊。同埋都唔係150都唔係死數嚟㗎，我覺得呢、這個。嗱，我覺得新界東北呢啲而家嗰啲行動派咧就一定會反對嘅。但係咧，你去到泛民嗰啲新進本土派、新型嗰啲本土派咧，就我覺得。佢哋贊成嘅機會好高咯，因為 你睇翻 啲咩本土優先啊嗰啲啦嘛，已經係，同埋你 唔係真係要睇翻啲 details 嘛， 唔係因為譬如你話你做任何一個 project 都好啦，你政府嘅 project， 你譬如話三跑咁樣，本身係咪一件好事咧？其實你就咁聽嘅好事啦，但問題就係原來撩咗出嚟，喂，你冇嗰個航空權，你未同大陸傾掂，咁你要三跑嚟幫嘅喎。是不是呢？你个空域系得咁多，你上面塞车，你下面多了条跑冇 Q 用㗎嘛。 即係你譬如話西九咁樣起高鐵好冇？喂，高鐵梗係好啦，係咪先快啲啊嘛？但係發覺喂一地兩檢搞唔掂，跟住你啲前期啲勘探又未做好，啱唔啱先？你又博做咩要博到落去西九，唔博去新界咧，或者唔博去第二啲地方咧？咁即係變咗，我意思就係話你搞一個大 project 一個基建，咁當然你對成個社會係好啦，整體會有即係帶動到好多嘢啦，啲人有嘢做啦。但問題就係你真係要睇翻啲 details 同埋啲政策點樣配套咯。即係基建，只不過基建你點樣 deliver 啲 infrastructure 係一回事，但係後面嗰個政策你點樣配套，點樣追上嚟？我成日都話，即係你知，即係我離地啲講啊，即係其實你每日150個，就算係啊，俾你任送人落嚟都冇問題。但係香港政府有冇一個 program 去令呢啲人去融入香港社會咧？冇嘛，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摩擦、呢啲矛盾就係一啲政策做得唔完善而產生嘅。第二就話好多時政策係傾斜咗向北京嗰邊，即係上面落 order 做，後面就照做。咁第三樣就話香港政府其實好多時能夠喺政策上一啲鬆動嘅位，其實好少咯，因為已經可能係上面落 order 要做，又或者成個政府裏面個 culture 同埋嗰個做決定嘅架構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前英國佬嘅時候，或者澳洲都係你下面做一定嘅諮詢，你俾上面俾 report， 咁然後上面再做個決定，然後下面後面冇去做咯。咁其實一上一落嘅時候咧，嗰樣嘢做出嚟咧，就通常就唔會話好走樣或者好唔能夠實行嘅，因為上面嗰啲人係。真係你下面做曬諮詢，你擺上去俾佢睇，咁佢睇曬，佢可能佢做咗決定，佢知道會有咩後果噶嘛？大概係咪？咁當然佢負責啦。咁但係佢掟嚟俾你再做嘅時候，咁你再做諮詢之後一來一回嘅時候咧，嗰個 project 嘅 viability 其實係通常係好高嘅，即係會做到嘅。但係而家香港唔係咁樣做嘅，所以你要睇翻好多 detail， 即係話你睇六個字，咁你支唔支持？即係好老實講，我真係要你，我諗而家就話未有片啦。即係如果多啲 detail 走出嚟嘅時候，真係去，如果佢真係做一個完善一個真嘅諮詢，咁我覺得原則上我係支持嘅。 最大嘅問題就係你支持或者唔支持個政府都唔使騷你啊嘛，除非你係通過選票送一啲代表你嘅人入去，而呢一個制度而家都開始非常之崩潰啦。咁仲有大陸亦都講明許姐話要配債配償啦，得唔得就係下一回合去睇。咁變咗我自己覺得， 配債配償啦，六廿幾票贊，六廿幾票反對 啦， 八票贊成。 總之佢嘅意思就係話。下一屆佢希望喺2016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咧，係全部係保皇黨啊！即係總之佢以後要取與攜，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咧，其實我覺得無論你講乜鬼本土啊，即係除非你真係同佢用血嚟到係即係血洗香港咁，但係當然香港人咁鬼少，亦都輸硬。喺咁嘅情形之下，其實我係非常之灰色嘅。不過我成日都話灰色唔表示唔做嘅，或者用第一啲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做，或者如果全民都覺醒嘅話，或者更多嘅，如果真係好多嘅青年學生係有即係民主意識嘅，或者先進意識入咗議會，可能香港又真係即係有新嘅希望咯。雖然呢個可能性真係唔大啊，但係。盡量啦，只能夠呢、這個都係我哋存在嘅一個希望咯。 冇啊，我講咗個結論啦，就係點解頭先話會喺好短時間之內，就係香港人嘅身份會消失，就係咁咯。就係、是、 新界東北嘅發展， 新界東北嘅發展令到香港人消失，而呢樣嘢係將會得到大部分香港人嘅支持嘅。呢、這個選擇係香港人嘅選擇嚇，同我冇關係噶，你哋自己揀啦。咁第二咁唯一可以同香港人抗衡嘅就係、是、其實就係國族論咯，就係、是、港獨咯，同埋一啲不顧一切嘅抗爭行為咯，只有呢樣嘢可以同目前呢個趨勢去抗衡嘅。 最後咧，我覺得即係東北咧，係會唔會係唯一嘅戰線咧？我覺得其實都唔係淨係得東北發展嘅事喎。我覺得係其實雙向，但係我都會我會覺得咧，東北發展或者是這個本土派，無論是什麼本土派，我現在太多本土派了，即是對東北發展有不同 嘅回應咧，其實都係反應嚟嘅，都其實都係 reactive 嘅喎。其實好即係唯一我覺得即係 proactive 嘅，其實真係好似頭先咁講，我哋要解釋俾啲俾香港人聽，喂，你而家點解要咁樣做？點解基本法已經唔 work， 或者點解要重新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咁樣？因為香港人係即係或者係所有人都係佢唔想轉嘅，冇人係想 change 嘅。即係點解鄧頭先點解講啊？點解鄧小平話冇跑馬照跑，冇照跳？其中嘅原因就係佢唔想人哋覺得香港會 change 嘛。即係依個係即係個定大自然嘅定律嚟嘅，冇人係想 change 嘅。咁所以 上一次奧巴馬贏就係因為一個字 change 喎。你唔好亂，唔係一定唔想 change 喎。Depends 你嗰度 係 美國。但嗰度 系 美国。 Depends 你个现状系点？ 当然你哋 ready， 即系香港人 ready change 就 OK 咯。但系即系我自己翻到香港，我所感受到嘅，我觉得香港其实一路以嚟都系，或者你睇翻今次嘅呢个政改，你都觉得系香港人系唔 ready 去 change 咯。即系你同佢讲个平稳踏步，即系你听叶柳啊，你听所有建制派，你又算听嗰三位。即係呢個至高無上嘅即係政改三人組，你睇佢哋所出嘅策略，所出嘅即係所講嘅言辭，其實都係喺度 touch 緊香港人嗰啲 core 㗎，就係話嗱，我而家咧就係循序漸進，我哋係轉，但係咧我哋係平穩咁樣 ready 就轉。其實呢啲好會好俾香港嗰班唔想轉嘅人係去接受嘅，咁所以其實係我哋呢班即係有依班咁激進思想嘅，或者係或者嚟緊唔同嘅 頭頭， 依啲對香港人嚟講，其實係對佢嚟講天方夜譚嘅事嘅，即係好難接受。 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譬如我話即係有啲嘢係重要嘅，係呢、這個譬如話反對呢個普通話教學，呢、這個係咪我哋應該係即係好實在咁樣去講出嚟，或者同我哋啲親戚朋友啊、香港嘅朋友講啊、有小朋友嘅人講啊？呢、這個反而係真係真真實實地係落到去呢個教育度，呢一啲就唔可以錯失嘅喎。或者我哋嘅青年學生啊、大學生啊，喺呢一個角度度應該可以做啲嘢嘅喎。上次成個雨傘運動嗰個前期，根本就係呢個國教事件。 係，咁所以係啦，嚟緊我覺得即係雖然會有一段嘅沉寂期咧，但係我相信咧戰火亦都會好快又會燃燒翻起上嚟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多啲澳洲嘅嘢俾大家聽啦。 OK， 好啊， 下個禮拜再講，拜拜。 拜拜。